再想起，踏入万丈红尘里，做回我自己。 当我找到你这首歌呢，我也带给小蘑菇有毒，他心情超级不好，愿这首歌呢能让你有所缓解。下面这份祝福呢，是有一位朋友，他说能不能点播一首王心凌的歌曲，什么歌都可以。小飞侠冰冰收到你的点歌单了，那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送给小冉冉思密达。他说这个月呢换领导了，哎呀上班真的有时候觉得头很大，希望听到一首欢快的歌缓解一下心情。好吧，那我们带来一首不常听到的来自王心凌的爱上了就不得了。 装作不知道，心情却蹦蹦跳，爱好像来到思绪无理取闹，时间在燃烧，等着触电那瞬间，感觉悄呀悄，你已靠近我身边，挡不住爱神的箭，天心绕圈圈，把你跟我连成线，要相信爱上了就不得了，全世界在跳摇，噼里啪啦像发烧，吹得幸福泡泡，错过了就不得了，幸福到要抓牢，爱情真妙妙妙，要你知道我的好、装作不知道，心情却蹦蹦跳，爱好像来到思绪无理取闹，燃烧，等着触电那瞬间，感觉悄呀悄，你已靠近我身边，挡不住爱神的箭，天心绕圈圈，把你跟我连成线，要相信爱上了就不得了，全世界在摇摇，噼里啪啦像发烧，吹得幸福泡泡，就不得了，幸福到要抓牢，爱情真妙妙妙，要你知道我的好、 好的，听一首甜心教主王心凌的歌曲之后呢，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些事情呢可以先淡化一下哈。如果说一时间适应不了的话呢，就等时间慢慢的有一些变化，不要这个人为的给他一些情绪的抵触。说你呢啊，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七月份都会过得很如意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非常感谢做了爸爸妈妈的听友们还会回到节目当中。这位叫做邂逅十二月的朋友说，今天呢是大宝2岁的生日，希望送一首歌给他。我想告诉他，涵涵，爸爸妈妈永远爱你，生日快乐，愿你永远被爱包围着。在这档节目当中，好像有一首歌从我做点歌节目开始呢就非常受到父母们的喜欢，因为亲亲我的宝贝真的是周华健替他们唱出了所有的心声。所以今天晚上这首歌呢也要送给大宝，你爸爸妈妈祝你生日快乐。 我要越过高山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，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，亲亲的我的宝贝，我要 海洋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，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。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，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。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，最后还能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，亲亲我的宝贝。 生日快乐，可爱的小宝贝，这是你的爸爸妈妈送给你的。可能现在两岁的你还无法理解这首歌的意思，但我相信你爸爸妈妈一定会把它都录制下来，等到你长大再听的时候，就知道爸爸妈妈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付出的苦心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要带给现在改名不算晚这位听友，他也是很感慨，2018年的下半年开始了，所以呢有些计划要提到日程上了。最近呢他自己参加了一些魔鬼健身训练，每天坚持打卡，感觉人得把自己这个逼一下啊，才知道潜力在哪里，极限在哪里，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所以他需要鼓励，需要听到一首歌曲。我想我们那么努力，我们做了那么多自己以为做不到的事情，都是希望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，让家人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都生活得更好一些。所以把这首 Better Me 送给你。 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，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，有个我陌生又熟悉。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, sing a little more, feel a little more, 全因为你。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演戏，也许 laugh a little more,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,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。成了 better me， 什么距离都不算是真的分离。想念和默契能代替一切言语。有一天生命会老去，还好谢谢有你。

虽然我不知道80岁的时候你会不会还听广播，但我知道那个时候我肯定是不做广播了。但你会想起我曾经在你年轻的时候送给过你这样一首80岁的歌。其实未来也真的会很快到来，为了让未来不留一些遗憾，今天我们就要全力以赴。在全力以赴的过程中，当然会受到一些阻碍。又暖又可爱的《咕噜笨蛋》这首歌送给你。 悠悠微醺，淡淡咖啡香，恍然你又在身旁，笑容星一样明亮。打开故事书，翻到下一页，你说云落累了，风会吹干它，我们风叹息呢？你只笑笑不回答，说小姑娘别犯傻。哦，窗外天空晴朗。 些难过事情的这位听友想和你分享做事的三原则：用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，用胸怀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，用智慧分辨二者的不同。慢慢的细品一下这句话，你大概就能够接受今天所有的不顺心不如意，然后洗一个热水澡，睡个觉，明天又是全新一天。聪明的人都懂得及时的清空，回到原点，重新开始。所有考验你的，必将也成为你成长路上的砝码。

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-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由张博、童谣、潘虹、乔欣等主演的年代大剧《城中堂》昨晚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。作为根据小说《乔家大院》第二部改编的电视剧作品，这部剧延续了小说《乔家大院》对酷烈商战的描写，也在更大的格局当中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慷慨激昂的历史图卷。由梅婷、许亚军等共同出演的都市家庭剧《陪读妈妈》昨晚开始正式登陆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。这部剧以四个阶层背景、父母个性完全不同的海外陪读家庭切入，探讨了亲子关系、中式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对立冲突、中国教育模式下的沟通匮乏、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等热点话题，有望在这个暑假引发全民热议。社会观察纪实类节目《但愿人长久》第二季回归北京卫视，在节目首播发布会上，嘉宾刘晓庆、月月、孙嘉玲和参与录制的女民警于娜共同分享了节目的制作感受，见证综艺市场他综艺时代的开启。观察类节目《幸福三重奏》近日在北京举办开播发布会，除了蒋勤勤因待产未能到场，其他几位嘉宾悉数现身，大 S 和汪小菲、福原爱和江宏杰，还有替老婆代言的陈建斌，分别在发布会现场分享了节目录制幕后的有趣故事。节目将于七月在网络平台上线。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来到我陪伴你的爱得更久点，这是一档电台点歌节目，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钟，我都会在这里陪着你。上半时段的尾声，这首歌我们就听到了一点点，发来私信给我的小博朋友，在今天24岁生日的一刻，要点播这首他喜欢的歌曲。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不想做什么的时候可以说不。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，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。单纯很难，包袱很多，已经很勇敢，还是难过。许多事情都有选择，是往往时候我才懂得，情绪很烦，说话很臭，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，或许只有你懂得我，所以你没逃脱，一边在泪流一边请把我小声地说，多么爱我，只有你懂得我，就像被困住的野兽，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。追着美梦，怕 像屋顶意外跌得好久不觉得痛，视觉的空，真实的幻影有千百种，就算爱也会变冷的，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，我不晓得，我不舍得，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，或许只有你懂得我，所以你没逃脱，天大楼渴求自由。 生日快乐，给自己点播一首偶像的歌曲。我想你对于自由的概念，对于想追求什么，应该也有清晰明了的方向了。只要有了方向，那就全力以赴吧。24岁以后的人生更加明媚。严姑娘要点播一首专属天使送给她的老公，说老公现在正在听着北京音乐广播，听着爱得更久点呢，很想你。 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，天使在人间是个长好翅膀，人们越倦鲁莽，而你善心善良，就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。小小的手掌，厚厚的温暖，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。上的梦想，透过你的眼光，我才看见他原来在前方。没有谁能把你藏匿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。 听着这首歌的时候，也看到了一位很难过的听友，他发给我的小纸条。昨天他的姥姥永远离开了他，他还没有办法从悲伤中走出来，突然间觉得北漂自己好像有点没用，不能陪在亲人身边，最害怕这样安静的夜晚，听听节目会觉得很温暖。他会慢慢地熬过这段迷茫期的，会让姥姥放心，会更爱身边的人，希望他的爱也可以更久一点。这位叫做 Rainbow JL 的朋友一定会的，姥姥也是你的专属天使，他就在天上看着你呢。下面这首歌也是天使的歌曲，夏雪杰，谢谢你的回来。他说我听你的节目的时候还是初中的时候呢，也是点歌节目，一晃都15年了。最近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休息了一段时间，现在躺在床上静静的听广播。我是第一次点歌，我想听五月天的《天使》，飞去吧。 你就是我的天使，保护着我的天使，从此我再没有忧伤。你就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快乐的天使，甚至我学会了悲伤。世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烟雨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是你依赖着月亮，像爱着依赖海洋，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 谢谢天使的护佑，让我们即便是面临人生的一些糟糕的境界，但也不至于太颓败，我们还有勇气微笑着继续面对明天、后天、以后的以后。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话，作为全新的七月天2018年的下半年我们共勉的一段话。修行不是追求完美，而是坦然地接受残缺。人没有三头六臂，做人也好，做事也罢，谁能尽善尽美？人生的修行就是用智慧看透世间黑白，并用一颗善良的心成就一切美好，用一颗宽容的心坦然地接纳无法改变的不好。修行就是宽容，容得下别人的重伤，忍得住困苦的折磨，放得下挽留不了的美好。 爱不需要理由，懂得珍惜就能够拥有，为我张开的双手。 好了，感谢各位收听7月2号晚上的爱得更久点。